他曾经被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司马长风先生啊评为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更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好，更要考好啊。 嗯嗯，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去选择沈从文先生这部作品的一个意义。其实呢，这部作品如果我们要深刻的去读下去，它还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对 啊，这在我们随后节目当中，哎，邓老师会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 啊。比如说这个，对于怎么读这本书，实际上呢，很多同学特别容易忽略哈。我就举一下这个徐志摩先生，他就说过，他说这个沈从文的作品啊，值得读者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那么这个胡适先生呢，他说沈从文是天才的作家，而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终身评委马悦然先生啊，他曾经说过，他说沈从文如果是在这个1988年5月没有去世的话呢，肯定能够得奖。那么至于这个著名的汉学家哈，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也就是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先生啊，他认为，他说沈从文的这个杰作呀，完全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所以综上所述，把这个《编程》确定为我们中学生经典阅读的必读必考篇目，是不是用意非常明确，而且非常有眼光呢？ 嗯，确实是啊。其实我们去读每一部作品的时候，之前应该先要去了解一下作品。先要也要了解，更要了解一下这个作者。您在课堂当中肯定也会给大家不止一次的去介绍沈从文先生吧？ 是的， 是吧？我们今天接下来介绍沈从文先生，咱们先从沈从文先生的这个墓碑正面，所刻的几个字先说起。沈从文先生这个墓碑的正面啊，是他自己的语言，有这么几个字啊，字数很短，但是理解起来确实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是的， 他是这么写的：照我思考。可理解我，照我思考，可认识人。短短一共就16个字，怎么去理解沈老先生的这样的话呀？邓老师 啊，这两句话呢，是出自沈从文先生他1961年的时候在青岛写的一篇名叫《抽象的抒情》的啊文章。那么，在他1988年去世以后啊，这两句话呢就被他的家人刻在了他在湘西凤凰古城的墓地上的一块五彩石上啊，我曾经专门到他的墓地去这个祭奠过先生。那我看到的是呢，这个在五彩石上啊刻着的是绿颜色的字，而且呢是沈老本人的手迹，十分的醒目，如今呢已经构成了这个墓地别样的景致。当我第一次读到他文章当中的这两句话的时候啊，我脑海里边首先出现的是这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哈，相信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叫我思故我在。但是我仔细来品读这两句话，我却发现了二者呢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的。首先我感觉到啊，这个沈从文先生的这话太霸气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同感。 对， 要知道那个时候啊，他已经是59岁了，而那个时候呢，正是他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啊，被迫停笔，而且呢，在政治上啊，不断的挨整的时候。但是你看他说的话，照我思索，这句话他强调了两遍，也就是说，不照我思考，你就理解不了我；不照我思考呢，你也理解不了人，所以我的思考是何等的关键，何等的重要啊。其实这种霸气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过了。比如说我读到他的在1934年的时候啊，因为他的母亲病危，所以呢沈老就从北平回到湘西凤凰城去探望。那个时候呢，他跟这个名门才女张兆和先生呢是新婚不久，我们说的先生啊，其实也就张兆和女士了啊。在这个一路上啊，回乡的一路上，他写了很多封信给他的妻子，以免妻子牵挂。其中有一封信他就这么写道，他说，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你听听，是吧？你看在当时他年仅32岁， 他有多自信，他32岁那年创作出版的这个《编程》是多么值得我们去阅读啊，哈，这是一层意思，他的那种从语言当中透出的霸气、嗯、啊，那种自信。那么这个沈从文的思跟这个笛卡尔的思呢，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不同。他的不同还在于他是从照我思出发，这个我不是他思的唯一的目的，他在照我思的基础之上啊，还有重要的一层意思，就是让读者能够思我之思索。更大的一个目的呢，是要认识人，那就是带有普遍性的广泛性的那个人字儿。所以实际上他这两句话是经历了由个体到群体的一个认识过程。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一个人的自白》。在这个文章里边他说，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质，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也就是说呀，将来啊，如果把我和我的全部的作品放到一起，那么或许你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来。他在这个人这个字儿那儿，他打了一个引号。那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马上我就想到了哈，其实他这两句话是知一叶再知天下秋。那么如此看来呢，沈老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不是更为丰富，也更加耐人寻味了呢、 嗯、对，有可能您如果不讲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沈从文先生太自信了啊，太过霸气，你必须得按照我的这个逻辑去思考， 是 你才能够理解我，你才能够去认识身边的人，周边的人。 嗯， 但实际上刚才你也讲了， 嗯， 实际上一方面是说按照沈老先生他的这个思考的问题或者思考的方向你去做思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嗯、他思考的人和事儿，你如果同样也去在思考、 嗯、 你才能够更多的去理解他，还有理解身边的人和事。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呢，简简单单16个字啊，就带给大家这么多的这种思考，可见沈老先生绝对是功底十分深厚啊。那我们就得要再说回到这部《编程》这个作品了。 嗯， 其实您说这部作品，其实故事情节特别的简单。 嗯， 读起来呢，应该说也没有难度，相比较我们说高考当中、嗯、要去考的像什么《红楼梦》这些大部头的这个作品、 嗯、 其实理解起来真的没有难度、 嗯、 但是如果真的理解好，理解到位，理解深刻的话，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嗯、 因为在这一部不是特别长的作品当中啊，有着太深厚的内容和深厚的这种底蕴内涵了、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高考备考当中，对于同学们来讲最为现实的就是这部作品我们怎么去品读还要去理解它 啊，是这样的。这个说起这个作品的长度啊，这个《编程》它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本这个小薄书哈。它总共呢还不到7万字。那么我在平常教学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聊一些个读书的方法，其中呢就教他们厚书薄读，薄书呢要厚读，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大部头的书呀，我们要善于提要勾选，把它读薄读简，而这个小薄本的书啊，要善于沉潜深研啊，深研深入的研究，把自己跟那个游泳似的啊，要沉到那个书的给我们啊这个创作出来的海洋当中去啊，深入的去研究去研读，然后把它读厚，要读疯。这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勋蔚先生啊，他在他的啊一篇作品，就是专门来论沈从文先生的啊创作啊的这个书里啊，是叫做《编程》啊，沈从文先生作这么一篇文章里边，他这么说，他说《编程》是这样一部杰作，说这里一切协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是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痕迹的哈这么一个创作当中，他说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 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他的结尾啊，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灭的珠玉，评价够高的吧？ 嗯，确实是。 那么对于编程这样的中等长度却充满了诗性特征的小说呢，那我们切不可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哈，就把兴奋点，我们的焦点呢集中在故事情节上哈。我相信大多数看过这部书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哈，就是编程的情节和人物并不复杂，甚至呢有的人说太简单了吧，是吧，这么薄的小书，跟《红楼梦》啊，《三国演义》啊，是吧，哎，跟这个这个《 水浒传》呀， 等 等，这些个都会差很多、啊、 哎，跟哎，对了，《你葛朗台》呀，是吧，哎，跟这样一些个经典的必读的书放在一起呢，似乎它没有多少分量。然而你要是真正去读懂编程啊，还真不容易。这个沈从文先生他自己就无不遗憾的哈、啊、说过带有几分我认为是有着指责意味的话。他曾经在这个1936年啊，在36年的一篇序文里边谈到了编程，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作品能够在世上流行，实际上近乎买椟还珠，要注意这个成语哈、嗯嗯、哎，近乎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你听听，这个作者呀，在作品背后隐藏着东西呢，是不是啊？那这个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而且吧，我对一个词还特别敏感，他说呀，大家还照例都忽略，这个照例就说明他作品背后隐藏的东西啊，总是被人家忽略， 对不对？那这样的字眼儿是不是太耐人寻味了哈？由此可见，对于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我们显然不能够简单的通过我们讲小说的时候哈，学小说的时候就说一说小说要掌握什么呀？同学们异口同声，三要素，是吧？哎，就是人物、情节、环境哈。我们肯定不能那么简单化的就通过三要素去分析。对于这个编程它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们不能做简单化的浅层次的那么理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啊，加大文本细读的力度。比如说呢，针对它的诗性小说的特征，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用读诗的方法去细细品鉴，去品它的韵界与深意，去品它的情思与节奏，去品它的神韵与美感，是吧？这才是我们读诗正常的打开方式吧， 对吧？再比如说，我们针对它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格，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探寻田园的古往今来呀，去倾听牧歌的离合悲欢，对吧？再比如说，我们结合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他不同寻常的文学道路，以及沈从文特殊的审美追求，比如说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美是我的哲学，美是我的信仰。那么这是这么一个作家，这是他的特殊的审美追求，是吧？比如说他的文学道路，他是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一个人，最后他能够做到大学教授啊，他能够做到北大教授，而且呢他能够做到西南联大教授，而且还专门教写作，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结合他的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啊，文学道路啊，审美追求啊，去解读小说的人物塑造啊，情节安排呀、环境设置的这种独韵的匠心呢，是吧，等等等等。因此呢，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从不同的途径啊，去感受他那千古不磨的珠玉的美质与它独特的光泽。 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把编程这部作品拿出来，带着大家重新去

沈老的前面开头的这一部分， 嗯， 还有哪些段落文字您特别喜欢的吗？ 啊，这要我来说呀，嗯，那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眼里，我觉得《编程》这部书，那真是字字皆金呐， 嗯， 哈。也就是说，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是极好的。小张啊，我想先插几句题外话，行不行？就是这个《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啊，他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第一句话有可能成为全书的基础， 嗯， 在某种意义上呢，决定着全书的风格和结构，甚至它的长度。那么这句话呀，就让我可以说是这个联想了很多呀。所以呢，我想呢，先我们来听一听那些个著名的开头，好不好？ 好啊，哎，实际上每一部著名作品的开头都是定基调的。 嗯 嗯， 好。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是这样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小张你看看这样的开头，嗯，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对，一般的咱们这跟大家去说说我们家有什么喜事，或者说谁家有什么这个不太好的事儿，嗯，都会拿这句话来说事儿是吧邓老师， 嗯， 我觉得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就是特别写实的一种表现， 嗯 啊，传递了我觉得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哲理。 一个哲理哈，有哲理性哈。 对。 而且呢它有普遍意义是不是啊，哎，所以那个作家呀他都特别的敏锐是吧， 嗯， 他善于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提取那些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意义的东西构成他的开头。 没错。 哎，所以这样的开头呢就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嗯， 是吧。再来一个哈，是阿尔贝加缪他的局外人的开头。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日，我不知道。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写作的这个人或者说他想在这部作品当中表现的这个人感觉有点冷漠。 有点冷漠是不 是？ 是 吧，我是这么样特别直观的感觉。 嗯， 妈妈死掉了你不知道吗？ 嗯， 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情。 作为儿子不知道。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太冷漠的。 冷漠是吧。所以呢一读到他的这句话是不是那种就有丝丝冷气就出来了，对不 对， 对。而且呢你再看他说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日，哪个词儿挺敏感的。 嗯， 或许。 或许。 是不是？ 对。 要不然就是昨儿吧。 嗯， 是今儿吗？嗨，要不然就是昨儿，所以那种什么样的口气你感觉到？ 就是母亲她的生与死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吧？ 对。 是不是漫不经心？ 没错。 根本不在意。 嗯。 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们再联想她的这个作品的题目叫什么呀？叫局外人。 嗯。 所以你看看她就是局外人，对不对啊？就是可是你会发现这是母子啊。对吧，儿子和母亲心连心呢，怎么能成为母亲生活的局外人呢？特别是这个对于人的一生来讲，出生和死亡是人生的两件大事。 嗯， 那么作为儿子都那么漫不经心的啊，这种冷漠之气哈，哎，就是这种油然而生。 对， 所以这个开头妙不妙？ 没错。 真是太绝了。 是的。 好，我们再来一个哈，狄更斯的双城记。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我觉得这种对比的写法，我觉得这天下的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地球上一切都是拥有的，但是好像一切又都不拥有。 嗯 嗯，这感觉还是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人生的一种道理。 一种道理哈。 对。 另外你会发现他的这些词儿是不是充满了对峙性， 而且充满了矛盾。 充满了矛盾。 对。 是不是啊， 嗯， 有一种充满了矛盾。而且呢你会发现他说的是不是说我，对吧，这种我对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人，他说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大家都在干嘛都在干嘛， 嗯， 所以这一个我们是不是就涵盖性特别的广。 对。 哎，他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时代 啊，可能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啊，我们这个这一群人啊，我们整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的人的啊，那么一种生活的现状哈、啊、那种内心的哈、啊、那么一种冲突矛盾和纠结哈、啊、另外呢他的这种句式又是用排比的方式，你看强烈的对比用排比的方式啊，像这样的对举可以没完没了， 嗯， 对不对啊，所以呢他的这种你看他的题目是双城记、 嗯、 就是写城哈城市哈，然后呢写到了社会哈，刚才你也想到了写到了我们的整个人生、 嗯、 所以他的那种文学的那种涵盖力哈，引发我们深入思考的哈那样一种这个哲理性就在这个开头呈现出来、 嗯、 哈，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是卡夫卡的变形记、 嗯、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是在做噩梦吧？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 嗯， 这肯定是有他特别用意吧？ 特别用意哈、 嗯、 是不是有点荒谬？ 对呀、啊、 是有点荒诞、 嗯、对， 是不是啊，你看那个题目变形记 像是一个精神分裂者的那个看到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感觉。 嗯， 嗯，恰恰这个作品它就要揭示人的异化。 嗯， 所以呢你看它的这个开头哈，它就跟它的文中的这个主题跟它的标题是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哈、 嗯、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嗯， 我先不说作者， 嗯， 也不说作品，你来猜。 好，我们来听听、 啊、听听、 啊，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一对恋人吗？ 那很显然是啊， 是一对恋人，是一个多年不见的恋人， 嗯， 彼此之间相互心心相印的恋人， 嗯， 是这样吗？ 啊，你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人，这个男子他的一往情深吧？ 嗯、对 啊，那么看到这样开头，你有没有想到跟什么样的作品有关系？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吗？ 爱情小说 是一部爱情小说。 嗯， 嗯， 它的名字叫情人。 情人 啊、 哦、 你看过吗？ 我还真没有读过这个 过、啊、 对，但是通过他前面的这一段这个描写、 嗯、 是会让人有想读下去的欲望的。 嗯， 因为你会想到在两个老人风烛残年的时候再次相见，彼此之间感觉这个时候比他年轻的时候还要美的那种心情、 嗯嗯、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你会特别的想去探究一下。 特别想会、 啊、 想去探究。这样的开头就是还没有看书我们已经开始激动了、 嗯、对， 是不是？ 是的。 他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特别有名的啊这个小说《情人》 嗯、 啊记得是香港的影帝梁家辉演的这个男主角、 哦、 啊、 嗯， 哎，你听过这个莫文蔚唱过，一首歌特别有名， 嗯嗯、 叫《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这首歌呢，实际上它是这个歌词实际上是一首诗， 嗯， 啊，是爱尔兰诗人这个叶芝的啊一首诗，叫《当你老了》 嗯， 所以你会感觉到这样的开头，实际上它是化用了那首诗的诗意的， 哦、 是不是啊？诗意盎然的、 嗯、 哈，那么特别适合来书写爱情故事， 是的， 是吧？ 嗯 嗯，这样的开头应该是非常迷人的， 没错， 哈， 嗯 嗯。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推荐的这个必考的经典里边有一部书。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嗯， 他的开头是这样的，他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84天，一条鱼也没逮住。 这部作品大家也会特别的熟悉， 嗯 啊，你如果读了这个开头的话，你就会想，他还是一个渔夫吗？出海80多天了，一条鱼都没有逮到， 是，而且还是个老渔夫。 对呀、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和刚才您讲的这个《情人》这部作品，就是他通过一个对人物现状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嗯， 就会特别轻而易举的能够抓住你，让你去再往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他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就是他一上来给你简简单单说了这几句话呀，其实你就发现好像有违背常理，对不对啊？渔夫80多天打不着鱼，而且还是老渔夫。 对。 这个渔夫他就是他会打鱼吗？是不是啊？他经历了什么呢？哈，或者说呢，他前面还说到他是一个独自啊，在湾流当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他为什么会是独自的，对吧？所以种种的哈，这样一些个用的这些个词语啊，还有呢它构成的一种悬念呀、啊、就是强烈的吸引着我们往下读， 是吧？ 嗯， 哎， 所以邓老师您看，这个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这些作家他们去写这个开头不是随随便便去写的吧？ 对、对， 即便是寥寥几笔、或者说你感觉像是一笔带过的，兴许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是大有深意在哈。刚才我一说到的是说到这个马尔克斯，对吧？哎，他就对于这个作品的开头啊特别的重视哈。那么那回到他的书，他的书这个他的代表作是《百年孤独》，是吧？被称为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杰作哈。那么他的开篇是怎么样的呢？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马尔克斯，首先他的开头是一个特别特别长的句子，对不对？ 对 啊，跟我们的这个汉语的表现不太一样， 感觉有点拗口了、 哎，比较拗口。但是这一句话呢，它很有魅力，它成为了很多作家啊，中外作家竞相模仿的金句哈、啊，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说叫金句哈、那我们仔细来琢磨一下，他这句话里头有什么奥秘呢？你看看，许多年之后，那是在讲未来，然后面对行刑队，说到了他的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些个经历以及他的未来的发生的事情哈，哎，然后呢将会想起，那么又是在涉及到将来，然后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又涉及到的是过往，对不对？哎，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在一句话里面，这个作者呀，他就将过去现在跟未来打通了，他让不同的这个空间啊，时间在这一句话里头进行巧妙的转换，对吧？它让人物的命运呢是或隐呢、或现呢、一看第一句你就觉得特别魔幻，特别的与众不同， 没错， 是吧？哎，你让你的脑子得有一种， 得转转， 哎，得转一转，是不是啊？你得飞快的在那儿转换场景，啊，这就是所谓的魔幻啊，现实主义。其实这个马尔克斯啊，他自己说，他说为了寻找这么一句开头啊，他竟然整整的15年呀、就为这个句子在那儿费尽脑汁儿，所以他是花了15年打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不同凡响的开头。那么现在我们读了那么多哈，你有什么感觉？ 我还是觉得写一部作品前面的开头真的还挺重要的。 太重要了。 对，太重要了。因为它不仅仅是给这一部作品，刚才我们说去给它去定基调的，另外还有一个对于读它的人来讲，你通过这样的每一部作品的开头，多多少少你就能够会了解这一部作品他的写作的风格究竟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作者在这部作品当中，他究竟要传达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思考？ 对对对对对，如此说来的话哈，我们刚才说了那么长时间的，看起来是题外话哈，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话题上，那我们是不是特别有必要来好好的、仔细的来品读一下《编程》的开篇了？ 没错， 对吧？ 啊， 嗯。 所以刚才呢，我读了这个《编程》当中的其中的一段文字啊， 嗯， 然后呢，给邓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说您还喜欢什么样的这个《编程》开头的这个文字的叙述？ 嗯嗯嗯。那么实际上我就觉得呀，我们很多人读编程都觉得哎呀编程特别美、特别好哈，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这个前面这个徐志摩先生他说过的，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甚而至于四读五读，对吧？那我想呢就着您刚才给我们哈这个朗读的这个开头的这个第一段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么这种叙事的句式，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很古老、很古典、很传统？ 对， 就是像不像咱家奶奶哈姥姥给咱讲故事，讲什么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山里边啊有座庙， 对， 庙里边啊有一个老和尚在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吧，你看他老有从前啊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老有这个有，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发现什么秘密了呢？你看有山，山里又有庙，庙里又有，哎，你肯定马上想的一种修辞手法就首尾相连，叫什么呢？顶针。 顶针序码。 哎、对了，顶针的这种修辞手法，对吧？那么表示客观存在的那个动词，这个有是不是在不断的重复？ 对， 是吧？哪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对吧？那么当我们看到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的时候，是不是给人的感觉是很平静的？ 对， 它是客观存在，就在那儿，就好像山它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是不是、你就有一种读到这样的句子，你就有一种放松感、宁静感哈，油然而生。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它顶针的方法，它的这个句子呀首尾相连，那么读起来呢，是不是就给人一种连绵不断哈，这么一种悠远又连绵啊，又舒缓又平静的这么一种感觉，是不是啊？ 对， 哎，那么这种感觉呢，光是看呢，是不是很容易忽略？ 嗯， 我们一看这开头，哎，你就马上你脑子里边就想，哦，原来这儿有人啊，有塔，有狗，就这样。但是我们常常说呀，这个文学作品是需要朗读的。我想小张，您作为这个电台的主持人，你最有感觉了，是不是啊？ 对， 比我们更有感觉。就是好多文字你看没感觉，可是你一读，而且你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节奏一读啊，它意思都不一样。 没错， 是不是啊？ 确实是。 哎，所以我们说这个好书好文不怕千遍读， 是 对， 而且呢读完了之后你就会有这种画面感 啊。 我想即便我们不是专业的，你当读过这样的一段文字的时候，你就会头脑当中幻化出一幅画面来、 哎、 就像镜头在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当中慢慢慢慢的，然后聚焦到一座山里的小山村，然后聚焦到一条小溪，一座白塔， 对， 聚焦到一个小小的院落当中， 对对对对、啊、 它的这种画面感就是特别的强烈，而且就像刚才邓彤老师讲的，他没有特别华丽的辞藻，没有去做过多的修饰， 对， 他就在那里， 对， 你会让你自己的心情觉得特别的平静， 对， 其实就像是这座小山村一样， 是， 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平静， 是 啊， 是。 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啊，先品读到这儿啊、那么对于编程的这个开头，还有太多的这个文字需要我们大家去细细的品读它，去了解它。我们在稍后时间段节目当中，请邓红老师再给大家做细致的解读。 好的， 嗯， 好的。 好了，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方向吹。

语言特别是汉语是吧，它是有节奏感的哈、啊、哎，还有呢这个汉语呢，哎，它的读起来不同的语句语调它的韵味是不一样哈、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段文字呀，如果我们用心的去读它，一读我们的感受就会非常强烈。刚才我们讲到了顶针的手法，还有就是你发现它好几个地方用到了这个有字、啊、表示客观存在，它本身它就是给我们形成了一种悠远的连绵的平静舒缓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呀、啊、沈从文先生他的得意弟子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他特别有体会。他说边城这样的开头很朴素，很平易亲切，而且一下子就带起全文牧歌一样的意境。注意这个词儿哈，是牧歌。所谓牧歌呢，它就是牧童牧人所唱的歌谣啊，也是指呢就是以这个农村啊它的田园生活情趣为题材的这个诗歌和乐曲，也叫这个牧歌。那么文学家和作曲家们呢，往往采用这么一种题材来表现这个乡村生活的那种特别的淳朴和恬静啊，这样一种特征。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一段呢，数一数它总共只有三句话，可是作者却用了三个小，你注意到没有？ 嗯， 哈，三个小还有七个一。我相信如果我没有给大家来做那么一个统计的话呀，肯定很多人就是一带而过了吧， 都忽略掉了、 哎、都忽略掉了、嗯、三个小七个一哈。那么反复出现的小和这个一，是不是也好像不断的在向我们强调这个地方的细微、 嗯、 对吧，单纯还有僻静是吧，它边城边城吗，对吧，所以它的那种这么一种特点啊，这种单纯的僻静的哈、啊、这么一种细微的啊，这样一种特点，通过这个用这些字啊就能够品味感受到。接下来呢，通过这个小，通过这个一，那么你看这个一作为数来讲它是第一个对吧、 嗯、 那么田园乡村生活的哈、啊、那么一种原始对吧，朴素，那么一种简单对吧，小小的一啊，不大的是吧，起始数字的，所以它就暗含着一种简单是吧，哎，一种安宁的那种气息就扑面而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压缩一下，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变成官路山城小西塔， 对， 老人女孩黄狗啊，我们再来个是官路山城小西塔，老人女孩黄狗家。 嗯， 你说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就是特别像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天净沙秋思？ 嗯， 还记得吧？ 对， 是什么呢？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会发现是不是这样的语言的样式就很相似，是不是啊？嗯、那么。简直就是特别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古典诗词，因此我觉得我说这样的开头啊，简直就是专属于中国的抒情小令，词里头就一种小令是吧、 嗯、 哎，字数很少，哎，但是呢它意蕴啊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你会发现啊，它特别像水墨画一样，它是淡笔对吧，淡淡的笔墨，小的啊，一起始数哈、啊，小数啊，淡淡的笔墨留白的这么一种艺术，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对不对？ 对。 所以淡笔留白的这种水墨画的特征，所以小说的那种诗情画意就由此而荡漾开去了。 嗯。 那么这么一个特点呢，这个沈从文先生的好友，也是他的知己，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啊，他在谈到边城的时候，他说边城啊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范围，而且还受到热烈欢迎，非常了不起哈。 嗯， 我想呢，他的这样一种极具东方艺术魅力的开头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吧。 确实是，这就是刚才您讲的，读这部作品，我们应该是把它像读诗一样，

推动情节发展，是不是啊？这都术语了啊，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品读上面的这两段文字的话，一定会让我们对书中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我们对后面章节里边，在编程里边有大量的民风啊、民情啊这样的描写，肯定就有了崭新的认识。怎么崭新法？我在这里啊，特别向大家引入一种观点。 嗯， 这种观点呢，是沈从文研究的专家，是复旦大学啊张新银教授，他的这个分析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我在这个读沈从文作品的时候啊，备课的时候啊，肯定要读很多相关的研究性的文字。我觉得这个张新银教授的他的这种观点特别新。他认为啊，他说茶洞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他说他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 嗯， 这观点是不是挺新的？ 是的。 说景物它就是重点和中心。他说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者是陪衬在故事的后面。是不是一下就打破我们的惯常思维？ 对，打破原有的思考。 是吧？ 对， 哎，我们以前印象的环境就是衬托陪衬啊。所以呢，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去感受沈从文作品里边的景物描写啊，啊，风土叙述啊，人物的刻画呀，哎，你一定要注意，而且你一注意，你就会有所发现，你会发现他写的这些内容啊，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 对， 哎，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了。 嗯， 所以这是沈从文创作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而且呢，它不限于编程这一本书。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拓展阅读， 嗯， 啊，我因为喜欢沈从文，因为喜欢编程，于是我去读他更多的作品，去对沈从文做更加深入的研究，没准我就能成为一个啊，这个对沈从文的这个人和作品啊，小有成就的一个研究的小专家了， 嗯，对， 是不是也是有可能的呀？ 是的， 我们同学不是有研究生学习吗？ 嗯， 对吧？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哈，啊。所以呢，那个我们从这个方法入手，你会发现他的别的作品也有这样的特点。我想呢，这恰恰呀是伟大作家的伟大贡献。 嗯， 那么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格外重视这些具有独创意义的地方哈， 嗯 啊。顺便呢，我说一个小插曲哈。 好， 今年5月10号的时候啊，我特意去了一趟湘西凤凰。那么因为今年呢，这是这个沈从文先生逝世30周年。然后呢，我去了，先去了凤凰，去他的这个墓前去这个祭拜了一下先生。然后呢，我就去了茶洞。那么我在茶洞呢，这个他的河街码头专门租了一条小船，然后沿着城边的小溪啊，我让那个船夫随意的滑行，然后在茶洞看山看水。那么编程书当中的人物啊，还有情节啊，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这样的自然的山和水当中啊，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的闪回。我还专门让那一位年轻的女船夫呢，把我送到城外一里远的地方， 嗯， 啊，就坐在那河水中央的大石头上啊，高声的朗读刚才您读的这两段文字， 嗯， 哎呀，那种感觉简直了，真的是难以言表。 孟老师有这种感觉吗？蜷伏于一只小船上， 嗯， 坐30天的旅行必不感到厌烦。 我觉得肯定，如果给我这样的时间， 嗯， 我也有这样的计划，等我退休以后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嗯，好了，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请邓红老师先给大家， 嗯， 我们先品读到这儿吧。 啊， 你看这一部作品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通过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研读沈从文先生的这一部作品， 嗯， 他的用意其实是非常深刻的， 嗯，啊， 我们其实今天仅仅是通过一个作者本身创作的背景，还有这样的一部作品的开头，就能够研读出这么多的内容来， 嗯， 更何况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去走进故事的情节， 嗯， 去看那一个一个